把今天的那个 agenda 讲一下好了。那么之后呢，禅宗呼吸法之后啊，我们会讲一点这个经题啊，心经的名字，然后开始讲序啊，所以就会开始越来越接近核心啊。不过今天我们讲这些东西其实都很重要，那就请大家开始 put yourself on mute， 那个 Annie 跟 Rebecca 要 on mute 啊。 Okay. 对，那个然后啊，这个禅宗啊，这个禅啊，要知道很有意思啊，它是参悟。这个禅呢、啊、就是其实是这个梵文翻过来的禅呐、啊、这个禅宗的这个禅啊，为什么取禅宗，就是说这一门啊，我佛教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宗派，但是我这一个宗派我就是以明心见性。什么是明心见性？就是我要参悟在生活之中，在文字之中，或者在任或者你有打坐的方法，有各种方法，我能够去参悟。参悟什么呢？父母生前，就是我、啊、在父母把我生出来之前的本来面目。这个很有意思啊。到底啊，你被父母生出来之前，就是你投胎变成你今天这个样子之前，你到底是什么状况？禅宗就是希望能够参悟到这一点。你参透了，明心见性了，我们说见性成佛。父母生前本来面目，就是我们之前一路在讲的我们最原来最原来那个状态。你们会听过有的地方叫做如来藏啊，那个有些地方呢叫做真如心、真如本性、真心啊，各种不同的名字其实都在讲那一件事情。学佛啊，不管你是学哪一本经啊，我们讲大乘啊，当然是讲大乘，不管你是在讲哪一本经文啊，或者你是在讲哪个支派，你是由文字由念佛或者怎么样，其实最终大家的 purpose 都一样，就是希望你能够回到在最原始的状态，那个没有任何分别执着能所的那个状态。这个我们会以后慢慢讲啊。所以禅宗啊，就是要讲参悟，要能够参出来。上一次我们在讲禅宗，我又把我们的那个上课录音带啊拿回去稍微再听了一下，我觉得有个地方我讲的太急了，我要稍微修正一下。就是禅宗啊，不一定一定，就是说其实禅宗有分为两个这个两个支派啊，也不要讲支派，就是说两种这个修行的方法啊。这个大家哦，大概看过这个武侠小说，或者稍微有看过一点这个跟佛学有关的书啊，或电影，大概都听过六祖慧能，就是我们禅宗的这个最厉害的这个开，他不是祖师爷爷，但是他是禅宗里面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在慧能同时期啊，那么我有问过同学，其实很多人听过，有人叫神秀啊。他是跟慧能是师兄弟啊，他们两个是同一个时期啊。神秀这一派哦、啊，就是主张见悟。什么叫做见悟？就是我慢慢慢慢的去参悟，我可能非常努力的去修行，慢慢慢慢的去参悟，参到最后我也能够明心见性。而慧能这一块呢，慧能这一条这个路数是什么？是顿悟。哇，我就是当下顿悟。顿悟啊，这个顿就是立即马上，所以每个人应该大概可以猜得到，顿悟啊是给根性比较高的这个修行人顿悟。哇，我看到一片树叶，或我看到这个文字，我就当下顿悟。那这个不见得一定要你打禅坐啊，不见得啊，你有可能就看到一个景象，或听到一句话，或发生了某一件事情，你当下顿悟，这是给根性高的人。那另外一边呢？可能比较适合，如果我们喜欢禅宗，喜欢去参的话，那另外是见悟，慢慢慢慢慢慢的能够，也是能够悟出道理来，是神秀这一派的。那如果你知道神秀跟这个慧能，你就一定有听过他们所做的偈。为什么会讲这些？就让你对禅宗啊，会有一些更深刻的了解，让你明白什么叫做参禅，啊，什么叫做明心见性。下面这个句子我相信大部分的同学都听过。神秀这一派啊，大概大家有听过。有没有听过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 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这个是神秀这一派，就是告诉你，哎呀，我们的心啊，好像明镜台啊，是一个这个台，就是像一个镜子啊，你要时时的去把它擦干净，所以不要让上面有尘埃。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的身好像菩提树，心啊是明镜台，你要把它擦干净啊，不要让它有烦恼，不要有灰尘。这个是见物，为什么是见物？你要天天去擦它，你要天天去把它擦干净，不能有灰尘在上面。而慧能这一派呢，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前两天我在看《六祖坛经》，慧能看到神秀啊所写的这个偈啊，他觉得不到位啊。所以他在这个墙上面啊补了他自己的偈，慧能说什么？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啊，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个就是顿悟，他已经明白到，其实心外无法，这也是禅宗其实最后啊，他那个最精深的那个道理，精神啊，就是心外无法。我们的真如本性之外，没有一法可得，这个是佛学里面比较深一点的。老同学大概全部都知道什么意思，新同学呢，我们就埋下一个种子，慢慢来。其实慧能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啊，我们的身体啊，菩提啊，这个神秀说身体像菩提树啊，慧能说根本就没有菩提树，我们身体是虚妄的。神秀说什么？哎呀，我们的心啊，好像一个镜子啊，一个明镜啊，你要把它清干净啊。慧能说什么？他说啊，明镜也不存在，本来没有一物，也不会惹尘埃。这个东西啊，就是禅宗里面要我们去参的啊。这边是顿悟，我们大概先埋下一个伏笔，让大家有那么一丁点概念。但是呢，很好玩的是说。神秀，我前两天在看这个六祖坛经啊，神秀说啊，这个慧能说啊，神秀啊，这个见悟这一派啊，是给一般的大乘修行人听的。他说他自己的这一派啊，顿悟这一派，明心见性顿悟啊，他说这一个是给最上乘人听的，就是你真的是根性很高，一心大法，或者修这个最后面的一乘大法。那我们大概今天稍微讲一点点，那么新同学大概有个印象也就可以了啊。那么为什么会把这个带出来呢？一方面让你对禅宗啊稍微有那么一丁点更多的了解，另一方面呢就是让你知道修禅啊，你的心要能够定下来，参悟参悟啊，你的心如果不定的话，你很难能够去参。虽然我们说啊，这个禅宗啊，其实是由禅定中间呢、啊，在禅定之中能够悟出啊，这个父母生前呢、啊、本来的面目，或者说在禅定之中啊，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相或者这个实相。虽然说禅定不见得你要身体定在那里，禅定可以在行住坐卧之间啊，有定禅、卧禅、坐禅、动禅都有。但是，一般根性的同学啊，比较多的同学，当你在修禅呢、啊、或禅定的时候啊，打坐什么的，通常是由静态的开始，比较多的人是由静态的开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大家 share 一个叫做九次呼吸法，老同学都已经学过了，这个是我仁波切教我的，我觉得挺有用的。譬如我们上课前，或者我们在上班。平常很累的时候，你如果有机会找到一个角落坐下来，其实就是三五分钟的时间啊。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呼吸法，其实很容易，在这九次呼吸当中，就是我们呼吸一共做九次，在这九次呼吸当中啊，你的那个其实是保持正常的呼吸，就是你平常怎么呼吸，你就是怎么呼吸，不需要改变你呼吸的这个方式或状态。唯独呢，会加上一个观想，观想啊，就是我们密宗里面说你要去 visualize，你要去观想，你要去观想什么呢？就是说啊，你要去观想前面的三次呼吸啊，你是啊从左鼻子啊吸进了外面最好的能量。如果你的身体，比如说你现在觉得好冷，你就可以去观想外面有这个。 温暖的太阳，那么你把这个温暖的这个能量啊，从你的左鼻子吸进来，吸到你的全身，而且这个能量吸进来的时候，它应该是要，如果你的身体现在是非常畅通的时候，这个能量吸进来，你应该要能够感觉到它是能够到你的手指头、脚趾头，就是从你的鼻子吸进来，一路吸进来，然后经过你的身体，到你的四肢，到你的手指跟脚趾。如果今天你现在身体好热，你可以观想你所吸进来的是，比如说甘露水啊，或者是清凉的任何的水，或菩萨的这个大杯水都可以。你需要什么你就观想，你让它从你的左鼻子进入，经过你的身体到达你全身，包括你的四肢、你的脚趾头、手指头。之后呢，这一口气吸进来以后啊，你就要吐气啦，对不对？吐气的时候你就观想，有朋友要同学要 unmute 哦，要把 mute， 我听到杂音了。April 你要 mute 呀，这时候你要观想你所有的那个不好的气，你的污浊的气，你烦闷的气，你的烦恼，你的不顺，你所有身体里面的病气，不干净的东西，从你的右鼻子出去，去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最后散掉，变成一缕青烟没有了。所以你这个叫做左进右出，观想从左边的好的气从左边进来到身体全身上下四肢，然后呢污浊的气由你的右鼻子出去，去到很远的地方，最后呢整个东西就烟消云散。所以你左鼻进右鼻出三次，在这观想的当耳，其实你都是在正常的呼吸，你只是观想那个好的气从左边进来，坏的气从右边出去。三次做完以后，你就改好的气从右边的鼻子进来啊，也是到全身上下，然后坏的气呢从左边的鼻子出去，这样子重复三次。那么第三组是什么呢？第三组就是你去观想最好的那个能量、最好的气，你与大自然、你与宇宙的正量连接，所有最好的气从你两个鼻子进来，经过你全身上下到你的四肢，那么最后啊，你所有污浊的气就从两个鼻孔出去到散到外面，最后全部都没有了。所以等于说，同样的方式，你做三组，第一组做三次，左进右出，左进右出，左进右出三次。第二组呢，是右进左出，右进左出，右进左出三次。第三组呢，是双进双出，做三次。这一轮做完啊，叫做一个循环做完了，就是九次呼吸法。这是我仁波切教我的，这个是在调息，观察你的呼吸，以观察你呼吸的方法，调息的方法，让你的心能够静下来。哦，所以其实我们上课前，我都会建议所有的同学做一次九次呼吸法，把自己的心定下来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上课能够专心。我们现在可以来试试看，但我会提醒大家，你现在就是可以做一个平常禅坐的姿态，你不用打坐，你要打坐也可以，你要坐在你的椅子上也可以。坐在椅子上呢，就是双脚着地，你的手呢就放在你的双膝上面啊，就是你的膝盖或大腿接近膝盖的地方。最主要啊，你的那个背啊一定要挺直啊，你如果背不挺直是没有办法做禅定或者是打坐或者是观想或者甚至呼吸法都没有办法做。所以很重要一个，你的背啊要挺直。那么所以你的屁股啊，如果你现在坐在椅子上，你应该只有屁股的后半一点点啊是坐在那椅子上，你的背后面应该不会靠到那椅子上，你绝对不是一屁股坐在那椅子上，你应该是屁股一点点坐在那椅子上，然后你的背挺直，你放松。我们现在啊就可以来做这个，一起来做这个九次呼吸法。因为经我的 according to 我的 experience， 大家一起做其实这能量是很强的。不过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的身体啊其实不通，你会发现一个状态，就是我看到很多同学就是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当他这一口气吸进来，他有可能就卡在喉咙，或者他觉得很多人是卡在胸腔、心脏，然后要不然就是卡在肚子，没有办法下到四肢。 那如果你出现这种现象，表示你的身体循环不是很好，你这那个不是非常畅通。像我一口气吸进来的话，绝对是很快的就进入手脚，进入全身四肢，因为我练习了很久。那出去的时候也没有阻碍。反正我们现在来试试看，我们就一起做个九次，好不好？做一轮就好了，然后我们就开始上课。OK， 那我们现在就一直开始了啊。那我做完我就会慢慢等大家就开始上课了啊。好的，我自己已经做完一轮了，还没有做完的同学就慢慢继续啊，不要急，我就稍微再讲一下，在做的过程之中啊，如果你一轮做完了觉得很舒服啊，通常我们觉得说效果好的是你身体其实会有暖流，如果你手心啊、掌心、这个脚心发麻都很正常啊，就是那个能量如果有在身体里面跑是很正常，做完一轮啊，如果觉得很舒服，其实我们仁波切讲说你可以再做两轮三轮都没有问题啊。那么一早起床可以做，上班中间休息可以做，晚上睡觉前也可以做啊。那么如果啊你在做的中间啊，你会发现头皮凉啊冷啊，身体觉得什么什么鸡皮疙瘩的，那你就别做了啊，你就要先 cut 就停下来，你可以 offline 跟我讲，我们再讨论一下，那表示你那个状况不太对。好，那就是九次呼吸法有没有问题？有没有人有马上有当场有问题的？没有问有我跟那个有问题就尽量提出来啊。因为上一次上完课啊，我刚好趁这个机会，就是有同学啊，就有问我问题啊 ，offline 我说哎，这些都很棒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好意思在上课问的话，你们可以写简讯 offline 丢给我，或 po 在群组都可以啊。所以我先把上一次同学的问题啊，稍微解释一下。一共有五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问那个三恶道跟恶鬼道，那个恶到底是哪个恶啊？我们讲这个六道轮回啊，这个下面三道是三恶道，那个恶是穷凶恶极的恶，是坏人的意思，不好的意思，三个不好的道叫三恶道。那三恶道包括什么呢？包括畜生道，包括恶鬼道，还有包括地狱啊。那个恶鬼啊是饥饿的饿哦，所以三恶道跟恶鬼道两个恶不是同一个恶，三恶是大坏蛋那个恶人的恶，三个不好的道。那为什么是恶鬼呢？他很饿，他永远吃不饱，所以那个就是你食物啊或甘泉到他的喉咙他吞不下去的，他就是不停的日以继夜在里面 suffer hungry 这个饥饿的感觉叫做恶鬼道。什么样子的那个 人啊，什么样的众生最后会落到很有机会，非常有机会落到那个恶鬼道，应该就是犯贪的，非常贪婪的，非常贪婪的，永远不满足的，很多机会啊，就是我们这一人，我们的人啊，这一生啊，这个如果有非常贪婪，非常吝啬贪婪，吝啬还不见得贪婪，很贪婪的时候，永远不满足，多少的钱，多少的这个福报，多少的爱心，他永远都不满足的时候，是非常有机会堕入恶鬼道，就是一直饱尝这个饥饿的痛苦啊。那么再来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是 related，就是我们人呐、啊，投胎啊，这一世的我们呐、啊，跟上一世的我们呐、啊。以及下一世的我们啊，到底这三个我啊有没有关联呢、啊？那它关联呢、啊、是什么关联呢、啊？这个问题啊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那么我们呢、啊、今天不讲答案，为什么呢？因为会在下一堂课我们在讲五蕴的时候啊，还有12因缘的时候，会非常清楚的跟大家解释，就是说。我们呢、啊、有一个肉身，就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肉身啊，这个是生死死了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这个东西叫分段生死。反正你没了呼吸，你的肉体就开始坏，叫做变坏，like fall apart，然后 collapse 之后啊，如果相信有投胎的话，那灵魂又去投胎了，又跑去下一世，可能变人，也有可能变猪，也有可能变狗。也有可能到地狱道去了，不知道，那要看当时的那个因缘啊，果报是怎么出现的。那所以我们的前世跟今生啊，还有我们的来世是肯定有关联的，关联就在于我们的肉身是没有关联了，死了就死了，没有了哦。那个包括我们的第六意识，我们的脑，就是第六意识是什么？就是我们所说的脑袋瓜子。你觉得你的心意识啊，也就死掉了。但是啊。会有一个我们大家叫做第八世，或者有没有人听过叫做阿赖耶识？阿就是阿弥陀佛的阿，赖呢就是姓赖的赖，赖皮鬼的赖，耶啊就是一个耳朵在一个左边一个耳朵，右边也是一个耳朵，左边的耳朵就是耳朵的耳，右边是那个耳朵旁啊，阿赖耶识，这个东西啊是我们累世累劫记忆的种子。所以我们死掉以后啊，这记忆的种子啊，会到下一站，然后会呢 trigger 很多不同的果报成熟了，然后来 decide 我们到底下一步、下一世要到哪里去。这一个啊，会在五蕴以及12因缘里面非常仔细的讲。所以今天啊，我们就先不提供答案。那么有关于这个问题的呢，还有在讲说，那我们跟我们旁边的亲属啊。跟我们的可能先生、父母啊、子女啊，旁边的好朋友或我们的仇人啊，到底前世有没有关联啊？那这个肯定有关联啊，一定是有关联的啊。那这个我们可以，我会把我自己以前的一些，如果大家有兴趣，我以后日后慢慢把我一些经验再跟大家讲。但是这个是肯定有机缘的，所以啊，我们其实老师啊，就是我们修行的上师啊，或者你看的那些法师啊，德高的这具德的这些上师都会跟你讲，建议我们啊，其实在修行啊，其实你不修行，你也可以有一个很健康的心态。我欠别人的啊，我一定把它还清楚。我尽量不欠人钱，我不欠人情啊，不欠人任何东西。如果真的是欠了债啊，不管是人情债还是钱的债，不管是什么债，我一定想办法把它还清。如果人家欠我啊，其实我就不要了。千万不要去想我下辈子啊，我要你这个10倍偿还啊，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个 wishful thinking。这个东西，如果你相信有轮回、有来世的话，这个东西有可能，你的这种想法是非常有可能让你进入万劫不复的啊，这个很吓人的啊。就是我有看过 case，就是上一世啊，比如说 A 呀、啊，某某甲欠了某乙啊，这个就是欠债啊，那个某乙啊，恨得牙痒痒的，觉得说简直是我一定要让你下辈子血债血偿，让你10倍奉还。结果到了下辈子啊，这个某甲。真的就是偿还给某乙了，这个某乙啊变成某甲的儿子，可是呢生出来啊是智障，就在床上躺了一辈子，还是四肢不健全啊。这个欠债的那一方就变成父母，哎，为了这个子女一辈子付出辛劳， 哦，所有的钱财、所有的薪水、心血全部付在这孩子的身上。但是你觉得那孩子领取这个债，你觉得他开心吗？一点都不开心。所以其实很多因果不是像我们所想的这样子的去 work。所以我们在想说要人家血债血偿，要人家还我什么什么的时候，下辈子要你还。当你去想这些事情的时候，you have to be very careful。所以最好就是说，我们不欠别人，别人也不要欠我们啊。别人欠我们的，我们不要了，没关系，我就当消业障行善，就这样吧。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心态啊，这是回那个跟那个有问题有关的。那么还有第五题是什么？第五题我有点忘记了。第五题是什么？我看一下，等一下。第五题，第五题啊，好，第五题啊，第五题讲到这个，好了，第五题啊，讲到人生有八苦。啊，人生有八苦，是苦啊。这个我们佛家所讲的这个苦啊，好像只讲了苦，有没有乐？哎，肯定有乐。但是佛家所讲的乐啊，并不是我们有人好像那个有声音啊，是不是要 unmute？我还是听到有同学那个没有 unmute，是不是 Annie 好像没有 unmute？那个对，好。那我们讲说啊，佛家所讲的这个乐啊，当然有乐啊，离苦得乐。Day One，我们第一堂那个 intro 的课不是有讲吗？佛陀他这一生啊，就是在做人这一生啊，49年，就是要教我们如何离苦得乐，就是希望把我们带到那个大乐的境界。但是佛家呀，所讲的这个乐，跟我们人世间所讲的乐不太一样。等到我们在那个经文后面不是有讲苦集灭道吗？我们会重新 revisit 这个 topic，它的这个乐啊，跟我们人世间的乐不太一样。我们人世间所有的乐啊，最后终究把我们带到苦的那个果上，没有办法，因为你每个快乐其实都因为人生的本质是苦的。每一个快乐是要把你带到苦的路，就是往在苦的路途上把你带到苦的果报里面去。而佛家所讲这个乐是真正的大乐，再也没有任何烦恼的大乐。我们今天会稍微谈一点点，但是不会谈全部啊。所以这个同学那个问题非常棒，那个我们还没有讲到而已。但是在这10到12堂课里面，我们全部都会 cover 到。好。还有没有任何问题想要现在先讨论的，或者先丢出来的？等会我们上课的时候就可以继续接着讲啊。那如果现在没有的话，还没有暂时没有任何问题，我们呢，就来讲讲这个经的名字。经啊，经的名字，大家啊，是不是应该都有这个短板或长板都可以啊。现在这个经文，我们今天最好是用的那个长板，因为我们今天后来要讲序。那大家都知道心经啊，但是心经的这个全名是什么？叫做《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所以啊，古时候啊，那个具德的上师啊，那个有看过那个方丈讲经啊，讲这个经题啊，经的名字啊，一讲可以讲个3天3夜。讲完之后啊，这个可能讲到一半啊，那个悟性高的这些弟子就已经顿悟了，就已经开悟了，根本不需要去讲经的内容。为什么？因为经的名字是非常有深意的啊。这个经的名字啊，通常啊是在它就代表着这整部经啊最精华，或者它的整部经的 purpose，它最大的意义就是在这经的名字里面。所以很重要啊。那我们在讲《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你就要先去啊，能够知道说怎么样啊，把它先分一下。所以般若啊，是一个名词。所以你般若一个小逗点，波罗蜜多一个小逗点，心啊一个小逗点，经一个句点。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啊，是我们这整部经的名字。它代表心经最精华的意思就在这里面，所以我一定要带着你们把这个经的名字稍微分析一下。当你把这个经的名字分析完了以后啊，其实整部经的精髓你已经学完了。那么接下来所讲的都是更多的细节。 哦，所以我们来看看它经到底在讲什么。第一个啊是般若，般若以前谈提过啦，前两次上课说，哎呀，般若就代表智慧的意思。般若啊是梵文，啊梵文呢、啊、直接翻过来，它并没有把它翻成智慧，为什么呢？因为啊，我们这个在做翻译的时候啊，尤其这个佛经的翻译啊，是非常讲究的啊，不是它怎么样翻，有的时候是翻音，有的时候是翻译意思啊，或者怎么翻，它是非常讲究的。有很多时候啊，我们就是把这个不把它翻成中文，而把它的音啊，就直接啊就翻过来了，把它意思翻过来。就把它音就取过来，把中文填上去。像般若就是类似这种状况。为什么？其实有很多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啊，这一个字啊，这个名词啊，像般若，有可能是中文根本没有办法有那可以 match 的这个名词，那我们就不会乱翻了。因为智慧不能够代表般若，智慧是人世间的智慧，你可能有为官的智慧，你可能有做钱赚钱的智慧，啊，你可能有为人父母的智慧，但是这些智慧是人世间的智慧，不足以去形容般若，没办法翻啊，而且啊，这个还表示尊重的意思，因为这个般若是在这个佛学里面非常尊贵、非常非常尊贵的一个名词，比如说翻到这个意思啊，没有 match 的字没有办法翻，或者意思很尊贵，我们也不翻。还有呢，有的时候啊，这个名词有好多不同的意思在里面，它可能有四五种意思在里面，我们也不翻。比如说般若波罗蜜就有好几个意思在里面，所以你看他就直接写波罗蜜。不把它这个翻成中文，说什么回家啊，怎么样？因为有好多不同的意思混在一起，你没有办法精准的翻的时候，它也不翻。那么最后呢，也有说密而不翻，就是说这在密法里面啊，或者是一个没有就是密法吧，你把它想成它也不翻，就是有好多种情况它是不翻的。那么像般若啊，就是一个没有办法翻的文一个名词，因为人世间没有这个名词。好了，那般若是什么？其实般若就是我们呐、啊，这个心经啊，或者学佛啊，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什么空性的智慧。其实他讲空性，真的在讲空性。心经其实就是在讲空性，但是我们不会在一开头的时候就跟大家讲空性，因为你没办法理解。所以大概我的策略是说，我们会把空性啊拆在很多不同的每一堂课里面，我们会讲一些些的空性，然后等到第十堂课结束的时候啊，你会对空性啊，有一点点的概念。好，旧同学大概空性比较熟了，那新同学呢，你就会说，哎呀，那空性如果像一个美女啊，她戴了一个面纱，我记得上一次我说啊，你会可能把纱啊稍微掀开往里面看一下，其实事实上，我觉得十堂课讲完了，你可能只是隔着纱啊看那个美女，你可能知道里面有个美女，但不太清楚 exactly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所以这是空性的智慧，这个般若。啊，这个般若空性的智慧，它就是让你能够真正看到，其实它就是实相。空性的智慧就是实相，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禅宗，希望你最后能够开悟，能够明心见性，能够所见到的那个实相，其实就是这边所讲的般若。但是我们一般来讲啊，这个般若啊，分成三种，哎，这个其实蛮重要的啊，这个新同学啊，因为这三种般若啊，代表着我们学佛啊。如果你真的后来有兴趣，自己都想学佛或修行的话啊，这三种般若代表我们修行的三部曲。分成哪三种般若呢？一个啊是文字般若啊，这个比较容易懂。文字般若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文字吗？我们在讲经说法，哎呀，我们手上拿了一本心经啊，拿了一本金刚经啊，拿了一本楞严经啊，我昨天拿了一本六祖坛经啊，我在 study，我在看里面的智慧，他所讲的这些道理，哇，很棒。这个就是文字般若，它让你啊能够先了解一些道理，但是啊，光靠文字啊，对一般人来讲不够的。对于六祖慧能这样子的这种高根性的来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中国就这么101位， 哦，那个这么几千年来的历史，这种人他文字听到《金刚经》的其中某一句话，他跟他老师说：“老师，你不用再说了，我已经顿悟，我开悟了，我明白了。”哦，这个是六祖，我们一般的人没办法。哦，这个经文讲了又讲，读了又读，就是没办法懂。所以文字般若只是帮我们开一个头，它让我们先了解一些正确的知识。之后啊，是第二步叫什么？叫做观照般若，用观照来能够帮助我们更加理解文字里面所说的一些道理。观照你可以说有两种方法去解释，一种就是说你真正的去禅定，你内观禅定了、啊。我再讲一次，你不要把它觉得你就得坐在那里面壁而坐啊，身体不能动，不一定的。你在生活之中行住坐卧都是禅啊，都是佛法。你在生活之中，你可以由事修啊，你可以真的是去做修行，各种方法啊去修行，能够去配合你所说在文字里面所学到这些智慧，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你要有文字般若，配上观照般若。观照就是真正去观你的内心，观这个实相真实的状况。你在日常生活，即使你在买菜，你在上班，你在照顾先生、照顾小孩的情况之下，或者先生去上班的时候，你同样的都可以在修观照般若啊。你的心啊，你的心念是如如不动的，你不起心动念，虽然你的身体在做事情啊，这个是很高的境界啊。你坐在那边打坐，你不起心动念，那不够厉害啊。厉害的是说你在生活之中行住坐卧，随时都在修观照般若，那个厉害。所以第一步啊，先从文字上了解，第二步呢，要去观它，观照它啊。观照很重要，那再来呢？再来就是实相般若。哎，这个实相啊，就是我们所讲的宇宙人生的真相。最后，所有学佛的人最终大觉了，开悟了，大开圆解了，是什么？就是观照实相了，见到实相了。那我要讲那个见啊，不见得是用眼睛看到啊，很多是你的心开悟了，你明白了，你证悟了这个实相，这个实相就是我们讲的那个宇宙人生的真相，就是空性啊，就是我们讲的空性啊，就是一切事物它最真实的面目。你自己父母未出生，未把你生出来之前的那个真实面目。所以实相啊，我们讲这个空性啊，最后大家一定要记得四个字：真空妙有。哦、这个慢慢会讲到真空不空啊，能生妙有啊，妙有非有啊，不爱真空啊，真空妙有，超越存在与不存在的一个，超越存在与不存在，有跟无的这种二元对立的这个智慧，这个般若就是我们讲的实相。所以你就知道有文字般若，有观照般若。文字是什么？是在说道理，对吧？那这个是那个观照般若呢，是事修，最后呢，文字加观照，你就见实相了，你就见实相了，最后那个真相就出来了。啊，其实真相是什么？到最后就是，当你所有的念头都止息的时候，万法不生啊，或我们说一法不生，一法不生则般若生啊，一念不生则般若生。当你不再执着于外境，不再为外境所这个我们的心啊，不随外境所起舞，你的心啊能够止息啊，真正进入了禅定的状态，一念不生的时候，实相般若就生出来了。哦，这个就我们在讲禅宗的这个，其实所有修行都一样，都一样，到最后就是在讲哇，那个实相出来了。那么，尤其是禅宗啊，这个心经、金刚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啊，我们外不执着于外境，对外啊，你不要执着这个外境，你不要对外面人家所讲的话发生的事情，你要这么的投入，他希望你有能力能够 hold 住，不要随时发脾气，不要看到东西就想买，你有没有能力 hold 住你自己，这个是需要修养跟智慧的。对内呢， 你能够不要起心动念，或者我们说打妄想。就我仁波切教我，他说在人前的时候啊，你要看住你的嘴，什么东西，就是不要随性起舞，人家说什么我说什么，或者人家都还没说我先说。在人后的时候，他要我看住我的心，不要打妄想，谁谁谁说了我什么好话，谁谁谁说了我什么坏话，又怎么样了？这个怎么怎么，那个怎么怎么？不要打妄想。当你能够看住你的嘴，看住你的心的时候，一念不起般若声，你就真的长智慧，那实相的般若就出来了。我们在讲这个智慧，again 啊，不是人世间的智慧啊。是真正的空性，最后宇宙人生的真相。所以啊，你看我们光讲般若啊，就讲到了这个文字观照实相啊，这些东西老同学一定都知道，做个复习。新同学啊，要稍微有一点理解，因为这是修行的三部曲，也让你知道说，哎，这个心经啊，或者是金刚经啊，因为心经是金刚经的精华嘛，那。到底是在讲什么？其实就是在讲这个空性的智慧，空性般若啊。好了，那波罗蜜是什么？波罗蜜也是梵文啊，也是梵文翻过来的，也是因为这个意思啊，实在是太深了，没有办法一下子解释得清楚，所以他就把那个波罗蜜啊，干脆直接翻过来算了啊。这个波罗蜜啊，最简单的方法是讲什么呢？就是讲回过河了，那个过河了，到对岸了。哦，它有过河的意思，有到对岸的意思，还有呢，回家到你最初的状态，甚至有些地方是说，它涅槃了，止息了，烦恼止息了，这些啊、哦、都叫波罗蜜。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说，佛啊很喜欢说，哎呀，我们那个佛法代表这个般若小船啊。以前我们说智慧的小船，现在我们把它讲般若小船好了。因为大家会比较知道说，哎，这真的是那个实相般若空性的智慧，它要带我离开这个苦海呀、啊，生死轮回的苦海啊。我们现在这一岸的这一头啊，要过这个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小船就把我们带到对面去，带到对面啊。这个对面可不是一般修行人都能去的啊，像小乘那个阿罗汉就去不了啊。小乘他只是怎么样，自己离苦得乐，不帮助其他人离苦得乐，那不行，他到不了那对岸。对岸呢、啊，是修大乘的人，发菩提心啊，不但自己离开啊，还要带着所有的众生一起离开。你要发这种慈悲大愿，你才有能力，才有机会能够到对岸。所以这个波罗蜜啊，意思很深啊，就让你到那个所真的究竟涅槃的对岸。而不是那种偏真涅槃、小涅槃、阿罗汉或这些小乘人所修的那个涅槃，不是的。他这个是度无极啊，究竟涅槃，永永远远的远离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苦海，所以到对岸啊，叫波罗蜜啊，叫波罗蜜。那再来啊，这个心是什么意思？多啊，你就把它想成一个语助词就可以了，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意思。那这个心呢？心啊，你大概猜啊，可以猜得出来，心咒、心法、心经，也就是啊，这个心经啊，或者这个心经这260个字啊，它里面所讲的道理啊，就是我们整个佛学的思想中心，就是那心法，就是那个心法，这么重要的一个心法，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心字啊，当然。它也代表说，你学的这个《般若波罗蜜心经》里面的教的《般若波罗蜜》啊，你可以最后证得你的真如本性，你的真心，那个心啊，真如心，不是我们的那个肉团心啊，也不是我们那个意识，你的脑的那个意识心都不是啊，是我们讲的真如心，或者你后来听过很多的如来藏，真如本性，真心。所以这个"心"字在这边啊，特别的有意义啊。再来呢，最后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经，对吧？我们这个啊是一部经，不是论，也不是律，是经。经是什么？经是这个佛陀啊所讲的那个讲法的内容啊，全部被结集成经文。所以你看到经啊，其实就是佛陀的讲解啊，他的讲法啊。49年，他讲的每 他49年大概讲了300余会啊，就是300多次，好多的学生集合在一起听他讲法，49年300余会啊，真的，他所有的这个讲的内容啊，全部被结集下来，我们称为经啊。所以它不是律，律是什么？律是戒条，比较是戒条方面的。还有那个经律论呢，你会看到什么什么论啊？广论，大家可能很多都听过，菩提道次第广论，还有中论啊，龙树菩萨的中论，这些论啊，那你就去想，它其实是一些大师后代的这个具德的上师啊，或者菩萨们啊，他们非常已经在跟着这个在佛这方面学佛这方面有甚深的成就，他们对于佛的一些经文里面某一些重点拿出来加以诠释，这个叫做论。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是心经啊，而这个经文啊，多讲一点点啊。当时啊，我们那个佛啊，他在讲法，就是在尼泊尔印度这一带啊，他讲这个法呀。因为当时你要知道没有电脑也没手机啊，甚至没有，应该当时还没有纸张啊，可能纸张都没有，大部分啊根本就没有办法记录，所以当时佛正在讲法的那个当耳是没有人把这些文字佛所讲的这些内容记录下来，而是佛灭了以后啊，后世的人啊结集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么佛在，所以啊你会看这个经文啊，在经文的前面啊，一定都有如是我闻一时啊，佛在哪里跟谁，尤其是如是我闻这四个字是佛交代的，因为佛快灭的时候啊，他的那个最亲近的弟子阿难啊，这个稍微有涉略佛学一点点的啊，都有听过阿难这个人啊，是很重要的，在楞严经里面是很重要的男主角啊。阿难是佛的堂弟，对不起，阿难是佛的堂弟，那么也是他的最亲近的旁边的这个侍者啊。所以佛要灭的时候，阿难就在佛的跟前啊，这个佛就交代了后事啊。阿难那时候问佛四件事情啊，他说：“哎呀，这个佛灭了以后啊，我们要以何为师啊？老师没了，哦，我们以前都是老师教我们，这以后怎么办啊？”又问佛说，这以前呢，我们是依止于佛啊，能够安定我们的，安住我们的心啊，那以后我们要如何依止啊？再来呢，就问到说啊，这个碰到这些不好的僧人啊，或恶人啊，或者是这些外道之人啊，要怎么对付？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经文有关的了，那以后佛的这些教法，佛在世这些教法，我如何要传于后世。所以佛啊，就第四个问题啊，就跟阿难讲说啊，这个我灭了以后啊，的确啊，你们要把我之前的这个所讲的这些教理啊，要把它整理好啊，这个要能够传于后世啊，因为太重要了。那么佛就跟阿难讲，以后啊，你在结集这经文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在前面写着"如是我闻"四个字。就是代表佛啊所讲的内容，所以后世人看到如是我闻就知道这个就是佛所讲的经啊，所以如是我闻只要是佛经一定看到这四个字。那么我们上次也跟大家有解释过，为什么心经一开始就是观自在菩萨，那是因为前面的序玄奘没有把它翻过来，前面的序啊，如果你去看长版的确也是如是我闻啊，这样你就知道了。所以经文呢，是这么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在佛灭了以后啊，大概有在结集啊，就是他们众人他的弟子啊，结集啊聚在一起啊，这个翻就是整理佛经，大概一共有四次。那么我们比较近的，跟佛大概佛灭了以后大概3个月，100天左右，3个月。那么曾经呢，所有那些他的这些大的弟子啊，这些具德的这些阿罗汉们啊，他们又聚集在一起整理佛经，以阿难为首。这个佛经啊是很不容易啊，阿难啊，这个他的佛的堂弟啊，学过楞严经的人都知道，这个阿难啊，这个有的时候二愣子啊，一愣一愣的，但是他的这个记忆力非常好，在 这么多年他在的时候啊，佛所讲的这个所有的经文，他一字不漏的记下来。所以在结集的时候啊，他把这个所有的佛经啊，哇，就是还没有到佛经，就是佛讲法，他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全部背出来。那么旁边的所有的阿罗汉啊，这是我记得是那个我听净空法师在讲法的时候讲，他说阿难把这所有的字啊，全部一字一句的这样背下来，其他所有的阿罗汉是共同认可啊，所有的人就是全部达到共识，说没错，阿难全部这些讲的刚刚所讲的都是正确的，是这样子的 approval 之下才把它科于竹简之上。啊，绝对不是阿难自己讲的就自己写上去啊，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不是的。所以那是第一次的结集啊，是在佛灭以后大概三个月的时间，很多的佛经啊就是那个时候啊准备出来的。所以大概现在对经文啊有一点点概念。那么经文啊前面还有一个地方要稍微提一下，般若大家知道什么意思，那大家也知道波罗蜜是什么意思的。现在啊，我现在啊要传现在啊要传一个，你给我一分钟时间，我传一个 note 给你们啊，等一下等一下。好的，我刚刚啊传了一个 copy 给你们了，这个东西叫什么啊？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啊，它真正的意思啊，般若波罗蜜其实有好多电影，就什么什么驱魔的时候对着那个聂小倩还是谁一直念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其实那个乱搞啊，那个般若波罗蜜啊，其实就是无上的智慧，无上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它代表。菩萨每天在干的那个事情就叫做六度，它是六度之首啊。你们大家如果看那个 note， 所有老同学都知道什么是六度。六度非常重要，如果你想要学菩萨道，你想要知道大乘的这些修行人，这些菩萨摩诃萨们他到底是在做什么，他就每天就在干这六件事情，叫做六度。所以你去看啊，心经般若波罗蜜带你能够证悟见到实相的那个智慧，你把它合在一起，其实就是告诉你要行六度，你一定要抓到这个要点哦。它就是告诉你在行六度，哪六件事情非常重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个禅定其实是禅那、就是我们禅宗的禅，最后你能够得到般若智慧。其实般若是智慧啊，是所有一切的本体，而其他那五件事修，我们刚刚是不是有说你要有文字般若，你还有观照般若，观照你要事修啊，其实事修这五件事情就是事修啊，你要能够布施啊，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最后你才最终得到般若智慧。所以这个叫做六度，非常重要的资讯啊。我现在讲你们听得见吧，因为我那麦克风我怕有点，你听得见吗？有没有人，就只要有一个人讲话就行，我听得到我讲话吧，现在可以吗？ 听得到，可以。 好的，那这个六度啊，你老同学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以前有没有讲过，就是说这个波罗蜜其实在比如说叫做般若波罗蜜，以前我们就说智慧，如果你已经证得空性的情况之下，你会说我在行六度。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空性的基础，你只是在捐钱，你只是在布施，那你只能说我在布施。所以这个六度啊，是意义非常深的。你去看心经的经题，根本就是在讲你行六度，最后你就证得般若智慧。你般若智慧就是带你见到实相，让你回老家了。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你学到了心经，我们今天花了这么多时间讲这个经题，就是让你明白，这所有的一切，就是要你能够去行六度，在事修跟道理中间，你能够互相并行啊，又要修理，又要修事，就是你要懂道理，但是你还是要实际操作，之后你能够证得真正的实相。 所以我们说，哎呀，讲空性是不是就不要上班，不要煮饭，什么都不要做？非也。其实他要你非常积极的去过每一天，但是在你在积极的去过每一天的时候，是要你行善的，不是要你积极的赚钱，积极的去这个去想办法，想方设法弄到你想要的东西，或者说是怎么样对付你的这个政敌啊，诸如此类的，不是。你非常积极的去行善，去做每一天，但你的心能够如如不动，这个是我们心经或金刚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最高的境界，如如不动，不取于相，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禅定。你的心能够如如不动，你的身体在外面做事情的时候，你能够不取于相啊，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定跟慧，定慧等持，其实就是最后的禅那。定慧等持就是我们这边才所讲的那个禅那或禅定般若蜜。所以慢慢慢慢的你听就会大概知道有一个 有点 sense 大概禅宗学佛到底在讲什么，心经可能在教我什么、啊、所以我们这个经题、大概就是讲到这里啊，稍微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再来呢，我们来讲讲啊这个唐三藏啊，这个心经啊是谁带回中国的？这个人叫唐三藏啊，或者我们说唐朝的这个玄奘啊，他这个也是很不容易啊，这个一路辛劳啊，大概其实佛教啊在魏晋南北朝魏那个叫做梁武帝的时候，是不是还是哪一个皇帝？我都不记得，我历史不好啊。那可能要问温迪啊，温迪比较厉害。我记得就是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在中国都有一些流行了，可是真正到鼎盛的时候啊，是在唐朝，这个尤其是武则天的时候啊。当然很重要一个要谢谢唐玄奘啊，他啊这个去西方取经啊，在唐太宗应该是贞观年间吧啊，这个花了很长的时间啊，一路啊从中国长安啊到西行到现在的那个天竺印度吧，印度尼泊尔那一带啊，那么走了好多年哦、啊、这个才到达印度啊，在那边之后大概他也在那边学佛啊，那边佛教很盛行嘛，大概花了十几年的功夫啊，十几年的功夫学了很多的佛法，那么也收集了很多的经书啊，那么大概在那边待了十几年，回到又花了好多年的功夫又走回了这个一路啊，回到了长安，那么之后啊他的余生啊就致力于翻译佛经的工作。所以当时啊那个佛经已经盛行到了鼎盛，所以大概整个佛经佛教在中国盛行起来应该是在唐代啊，所以他这个这个翻译的这个心经啊，那上次有讲过啊，心经到现在还知道作者名称，还知道朝代的啊，还有这个原版文字大概还有这个七版能够留下来。那么这七版呢、啊、其中有三版啊，三版呢、啊、是短版啊，短版就是前面那个序啊，后面的那个流通分都切掉了啊，只有中间的正文，包括这个应该是玄奘啊，我记得好像是不是鸠摩罗什啊，那个很有名的那个鸠摩罗什翻的应该也是短版。总之有三个短版，其他的呢都是长版啊，所以心经，但事实上翻译心经的历朝历代好多人翻译心经，只是说现在留下来的啊只剩下了这个七版啊，三版这个短的，其他呢都是长版啊，长版呢、啊、就是我们说的哎，包括有序啊，所以大概就是心经怎么来的从哪里来，我们上次有讲过了嘛啊、哦、这个佛啊讲经说法49年，其中22年讲空性大法，最重要的这个法门啊，所有的内容结集在这个大般若经里面啊，一共的我想我没有看过那个经文，几百万字跑不掉了，600卷，其中的一卷就是金刚经。而金刚经其实是禅宗，我们讲禅宗啊，它的这个后来的到了六祖以后啊，基本上这个是以金刚经啊当做这个禅宗的这个最最最重要的经文。那么心经啊是金刚经的精华，所以你就知道心经大概它的定位 怎么来的，谁翻译的哦，那这个它的经文啊，它那个名字，尤其是经的名字特别重要，一定要这些。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内容其实是都蛮重要的。哇，现在已经九点了，那我们再花十分钟时间好不好，把那个序啊稍微讲一下。序如果要讲的话啊，你们要把那个长板，长板我们就在手边，长板的前面就是如是我闻啊，那个序啊，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啊。如是我闻，我们把前面大概两小段讲一讲就行了，不要花那讲到再讲十分钟我们就下课啊。如是我闻啊，这个是序开始了，刚刚有讲过，所有的序都是从如是我闻开始。一时佛在王舍城齐名觉山中啊，与大比丘众及菩萨众聚。我们今天就把这一段啊讲一下。那观世音菩萨可能下次再介绍他出场啊。这个如是我们刚刚讲了，如果你用最白话的方法去翻译啊，如是就是 as it is， 就是 exactly 这样子啊。如是我闻呢，这个我啊就是结集经文写，把经文解那个传下来的人，那这个人结集的人呢、啊、我们说通常指的是阿难。哦，阿难就把那所有人，因为他把他背出来嘛，大家同意他就把他写下来啊、哦、我就是阿难，就是我当时听到这个文是听到，就是当时我听到佛陀讲这个大法哦，如是我闻，我就一字一句的把它写下来，不是我听这个这个观世音菩萨讲的，不是听格斯芬讲的，是佛陀讲的，是佛陀本人讲，而且是我亲耳听到佛陀讲的、哦、是我闻，也不是我说的，是我听佛说的，我一字一句把它记下来。但是呢，老同学都知道这如是我闻啊，有更深的意思在里面。这个如是二字啊，讲的就是实相，万法一如啊，一切皆是啊。当你没有执着，没有分别，对啊，就是说他说如是啊，万法一如啊，那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讲的万法归一。当你见到二的时候，你都没见到真相，因为真正讲的空性就超越了能跟所人类所赖以生存的二元对立的一个生活模式。其实真正实相超越二元，所谓能跟所是什么，那哪个二元到底是什么，就是我自己以及我的对面。中国人不是中国人，是所有的人全部都是人类，就是生活在一个我以及对面的一个二元对立的一个生活模式，包括所有的众生哦。你家养的那个猫还有狗，你知道吗，对于他们来讲，这整个世界也是二元的，我跟对面，只是我们人类还有语言文字对这个二元啊对立的那个概念是更加的深刻。有大才有小啊，有黑才有白啊，有水果才有水果以外的任何东西啊。所以任何的文字啊都是 base 在一个二元相对的一个模式之中所形成，这个模型之中所形成的。真正的空性，真正的实相，我们实相万法一如是超越二元，所以它是一如是一，不是二，一生二两的那个，然后两极生万法，这个东西其实后来都已经远离真相，那已经是虚妄了。如是，当你能够见到万法一如，一切就皆是。如果你没办法见到万法一如的时候，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皆非。这个就是其实如是二字啊，已经道尽所有佛法里面最所有佛法的精华，就在如是二字，它就是要你看到万法一如，性相一如，万法归一。这就是我们最后讲的那个一念心，不念初心的一念心啊，这个就是要你去参了。但是要参啊，参之前啊，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的这个基础，你才有办法去参。禅宗比较难的地方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基础，否则你拿到这个参啊，你没有办法参进去的。你要先有一些基础，所以心经、金刚经啊，甚至我昨天这两天在看我觉得很精彩的这个六祖坛经，它可以给你一个很好的 foundation。 之后哇，你有能力去参一下，你会觉得这个参的真的参悟出来一些道理，太精彩了，太棒了。 所以如是啊两个字就道尽所以佛法里面最精华的中心。我闻呢反闻，这个文字啊绝对不是我们那个脑这个文中我们这个中文里面这个文啊往外听东西听外面的声音啊，这个文字是内观。反闻文字性，性成无上道。反闻自心啊，要去听你自心的真如心的声音，而不是听外面鸟叫虫鸣谁说我的坏话。所以如是是那个实相啊，我闻是什么？我闻就是那个法门啊，如是我闻讲尽所有一切佛法的一切。所以你要是金刚经啊，所有的那个心经啊，后面不学，你学会如是我闻二字时候足矣啊，这两个字已经把经文全解释完了。但是现在没办法嘛，因为基础不够没办法参进去啊，所以我们就要慢慢学啊。那么如是我闻啊，一时就是说当时这个时间啊就在那个时间点，那要你要知道啊，印度你说诶奇怪怎么不把那个到底几月几号啊，哪一年几月几号写清楚，因为当时那个印度尼泊尔那边是很多分散的小国，并没有这个一个 standard 的立法哦，所以没有办法真的很清楚写是何时啊，何年何月何日啊。但是啊比较深更深一层的去体悟啊，空间时间，我相信大家都旧同学都知道，空间时间其实是就是我们那个真如心啊一念不觉所变现出来的。空间是虚妄的，时间也是虚妄的，所以它不可能在经文里面写告诉你何时何地，一时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根本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我们称之为一时。因为时间也就是你二元对待之后所产生的一个产物而已，当你超越二元的时候根本没有空间跟时间可言。所以是如是我闻一时，佛在齐敏觉山中啊，齐敏佛在王舍城齐敏觉山中，那个王舍城就是我们金刚经所讲的那个就是起树起孤独园所在的那个大城啊，应该就是那个波斯匿王啊，楞严经里面波斯匿王的老国王在那个地方啊。所以啊齐敏觉啊是当时我们后来翻成灵鹫山，是当时当然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啦，佛在那边讲经说法啊。你要看啊当时有谁啊，他把这一段写得很清楚，他说有大比丘众还有菩萨啊。那个大比丘啊，你要去看这其实整个经文你一定要细看，你才有办法去品出那个，要去看细节你才能够真正品尝出它经文里面的意思。你知道这里面是谁啊，是大比丘啊，他不是比丘是大比丘啊。有学过经文的有听过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这些都是梵文啊，但念过经文的人啊这些全部名相都不会是很陌生。如果不记得你就知道比丘啊就是和尚的意思，比丘尼呢尼姑嘛就是女人啊，女出家者，优婆塞跟优婆夷呢是男众在家众跟女众啊。其实佛讲法很多时候啊包括楞严经啊很多都是在家啊，那国王啊什么旁边的大臣好多人都在那边听法，但是这心经不一样，这是大比丘只有出家人哦，而且不是一般的那小乘出家人，因为心经是大乘这种空性大法，小乘人没办法听，听不下去，根本没有根性听，所以这边是大比丘，大比丘就是行大乘的这些，而且是修到大的这个阿罗汉大的和尚了，大的修行人，不是那个 entry level 的，还有跟菩萨们，那已经菩萨了，所以是这样子的一群人啊，在听佛讲故事，不是在听佛讲法呀，在听佛讲法，所以你要先去看呢、啊。哎呀，你要说你看这个序如果没有了，是不是太不精彩了？你都不知道谁在那儿。那我记得有个同学前两天问我说啊，那这个因为没有在看序，所以问说，哎，是不是这只有三个人在聊天啊？一个佛，一个舍利子，还有一个观世音菩萨。那到底谁跟谁在讲话？我说不是啊，这后面还有一群人啊，只是序被切掉了，所以你看不到那一群人啊。所以序这么重要，你就知道说当你要把心经学好的时候，你一定要跟那个场景啊，要跟那磁场能连在一起嘛，你当然要去想象当时的场景怎么样，在灵鹫山啊有佛啊有观世音菩萨啊有舍利子啊还有这些所有的 这些群众们呢，包括那些大比丘啊，还有好多的菩萨在那里听法。然后我们佛家说啊，这个说法啊，每一次说法因缘一定要具足。那因缘具足啊，分成几个部分啊，一个是时间因缘要圆满，就是啊，这个时间机缘不到啊，没办法讲法，所以时间很重要，有五个因缘要具足要圆满，你才有办法听法啊，时间很重要啊，我相信啊，如果是三年前啊，我们这群人可能聚不在一起，再过个三年呢，也未必聚在一起，就是这个时间因缘成熟了，哎，我们就有机会讲了这个心经，我们想讲十堂课，但十堂课是不是真的都讲得完？未必哦，要看的因缘是不是具足啊。地点啊，地点也很重要。现在地点好一点，为什么？可以 online right internet， 全世界就是大家都是一家人，在哪里都可以听。但是古时候不一样啊，要有场地啊，这个地点也很殊胜啊，非常重要啊。再来呢，人对吧？人要分成什么？老师跟学生嘛。所以老师呢，就是讲法的法师啊，佛啊，这个老师啊，要 ready， 这个因缘要具足啊，老师要刚好是能够 available， 还有呢，学生嘛，学生在这个佛法里面啊，佛学里面，我们通常叫眷属啊，比如说啊，我们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好了，哎呀，这个某一个大菩萨或大大的这个佛啊，或者说文殊或舍利菩萨，他有眷属啊，他的眷属就是他的很多他的随众，他的这个跟随的弟子等等，都算他的这个眷属啊，所以学生我们又称为眷属，所以老师要 ready， 学生要 ready， 最后呢那个法呀，这个大法，空性大法或任何的法，在这个时候这个法也 ready 了。所有一切通通具足的时候呢，就有机缘啊讲这个法。那我记得啊，我的那个仁波切他们以前在讲法的时候有说啊，我们这些听法的人啊，包括我自己啊，在听法的时候，你一定要避免三个过失啊。哪三个过失呢？第一个啊，你要能够专心啊，哦，你真的上课的时候你要专心啊，是这么难得啊，因缘具足情况之下，每一个人都花了这么多的 effort 让这个make it happen 呢、啊，你要在里面很专心。他说如果你不专心啊，他就举个例子，好比什么，就好比啊，你啊拿了一个盆子啊，你想装水对吧，天上下雨你想装雨水，但是呢你把那个盆子往下扣，那你在那能装到雨水吗？装不到啊。哦，他说第一个你要专心，第二个呢你的心思要纯正啊，哦，你不要因为说，哎，我想跟某某人攀关系或什么东西，然后我去上这堂课看看可不可以认识谁，哦，那就糟糕了。他说那这就好像什么呢，好像这盆子里面本来就污染了，你装再多的雨水它都是污染的雨水，它不是真正一个那个清澈的甘露啊。所以呢心啊要能够清净啊，要能够专注，要能够清净，最后啊你要能够有一点，就是说你要能够专心啊，或者说你要能够学会这个法门啊，你要能够继续的去 practice， 你要去记忆，否则啊，就好像这个盆子啊漏了一个大洞，你雨水啊，你盆子很干净啊，你也往上装啊，雨水是进来啊，到那盆里面就漏出去了，那怎么办呢？不行啊，你装不住那法也不行，所以他就说啊，你要避免这三种过失。那我们就讲到说这个序啊，啊，要有这么多因缘具足的情况之下，我们才可以来讲法。那我们今天的那个序啊，还没讲完。那个我们先，可是现在已经上了75分钟了，我在想说是不是大家稍微先停一下，大家消化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呀，或者什么我希望大家能够问问题啦，或者讲一讲你们有什么想法哦，或者是下一堂或这堂课有什么可以改进的，或希望能够听到哪些东西能够多听一点。对，我现在看你现在是 mute， 你可不可以 unmute 之后你再讲一次，我刚刚完全 okay, 现在可以了，现在听到 了。OK, 对对对。 我只是想要 clarify 一下，因为刚刚老师有讲到说那个般若三种嘛，文字般若、观照跟实相。那个观照的观就是观自在的观，那照呢就是 对对 反射那个照嘛，照相的照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观照， okay. 就是观，或者你把它想成实修， 对对 practice， 你要去 practice 你文字上面所学到这些道理。 Okay. 但是一般来讲啊，除了说禅定，禅定只是六度，你就把它想成六度吧，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前面那五件事情，那是世修，那个禅定也是其中的一种。其实禅定都是已经比较后期的了，比较后期的修行才有办法真的进入禅定，前期的比较没有办法。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都说从布施开始。那布施啊，就是很容易嘛，就是财布施啊，你要捐钱。然后呢，无畏布施。下一次啊，我们都会慢慢慢慢多讲一点。你要让人不害怕，你帮助人家身心不受到这个恐惧啊。最后是法布施，就是你要能够讲佛法，能够多讲一些这些善知识给人听，就做布施啊。这个，然后之后呢，你要持戒啊。戒啊，你不要把它想成说我又没有出家，我持什么戒？不一定的。你可以让它很生活化的，你可以说哦，我就是持，有些人说哎，我真的是以前我就是爱喝酒，我就持酒戒，这个其实是也是对峙啊，对峙你心里那个顽劣的那个黑暗点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对峙自己，让自己更加精进。你可以说像我自己晚睡晚起，我都好想说以后我要就是说我要让自己有戒律，我要几点以前起来，几点以前以后睡，以前要睡觉，各种的戒，你不见得一定要说我要吃斋，或者说我要怎么样怎么样，不一定的。你可以有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而且即使你不是一个佛教徒，你说但是我希望自己有一些戒律，我给我自己一些 discipline 也是很好的哦。然后呢，忍辱啊，忍辱很重要啊，这个辱啊，这个我要解释一下，不见得是说人家骂你踹你欺负你你要能忍下来，不是的，不一定的。这个忍字啊，不见得是说一定是在这个痛苦折磨之中啊，我们这个忍其实是翻成安忍，就是你能够安住在当下。当你事业飞黄腾达，你发达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安忍？外面小人当道，哇，所有人给你拍马屁，给你骗得你晕头转向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安住在当下？这个也很重要啊，哦。然后再来是精进，当然精进很多时候就是说你能够多学习，我们今天上课也是精进的一部分啊，你能够多学习这些善知识佛法，最后啊你才有成，你比较能够有机会去禅定那个禅修啊，禅修之后最后你能够证得那个般若波罗蜜。所以这是六度，以后在日后的那个课程我觉得都会多讲一点，而且这些东西根本都跟我们的生活是可以起上关联的，它绝对不是菩萨在做的事情，我们都可以做，只是说怎么样让它跟生活起关联是我们以后可以在这个课堂上多讲一点的。 OK， 这样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吧 Stella？ 好， 有的， 还有没有？ 谢谢 OK，你说刚刚那五个问题我回答就 Stella 问的Stella 问的很棒，就是如果你们不好意思在课堂上问也可以丢 note 给我，我就可以在全班统一回复，大家都可以听到，也很棒。 OK、yeah. 老师，其实我不是不好意思，是因为没有消化，所以实在是上课刚上完课都没有什么没有办法挤出问题来，所以就是 说，对，这样很好，回去消化一下。 对，那所以呢我想就是说那个说一下那个上课的时间，因为就是对我个人来说啦，当然就是说看大家怎么样，对我个人来说就是说两个礼拜就是隔一周上课，事实上对我来讲是比较从容，比较从容的，因为我蛮需要那个反刍好几次，然后有的时候我又需要把它再放一边去，然后再回来再听我们那个录音档，然后再看一些东西，所以如果说只就是每个礼拜上课，我觉得我可能会没办法消化，但是因为我们有录音档，所以如果大部分的同学觉得想要就是说每个礼拜上课也是可以的，因为反正就是有录音档，就是随时可以复习。 好啊， 但是就是说我个人的话，我是觉得两个礼拜就都不一定能够100%消化了，但是至少就是说可以就是说抓得到一些重点这样子，不过当然就是看大家。OK， 好，我们看大家。不过也不用担心说每一次上课完你会完全消化完，因为有点难。 对，我也相信。 大部分的同学啊，你去问问看 if 那些人啊，我相信他们都会跟你讲说，其实第一次上心经10堂课上完之后都不知道在，所以你不用把 那个 expectation 设得太高，说要每一次消化完可能不太可能。其实最主要就是说，你上课的时候啊，你能够这个心情很愉快，然后能够听法，能够有一些法喜，我觉得就可以了。就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很愉快的一个，就可能上了一个什么国学课啊、哲学课都没有问题的。哦 ，OK， 谢谢。 Okay, 那个还有没有人 谢谢 要发言的啊？都没有人吗？这样我就好像一只鹦鹉自己在跟自己讲话。好，都没有人要讲话是吧？我可不可以随便问啊？ 哦，好，对不起，我来插一句好了。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每次上完课其实都有很多帮助，然后当然就是说可能能够理解的层次还很浅，但是就是有时候我就是在看到那些大法的时候啊，就是我知道老师都有讲到比较深，就是说哎，希望是其实真的我可能想要就说真正揭示给我们看的是什么样子的一个事实，或者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现在都还看不到。然后可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在我们事实上处事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会可能想得太简单，就是希望自己比较平静一点，但是呢就是平静跟没有感觉有时候怕会走错那个界限，就找错那个界限。对， 其实这个实相哈，没这么快可以见到，这个东西是慢慢磨来的，而且它不会应该这样讲吧，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如果在佛家来讲，我们所说这个如来藏真如本性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了这个佛性，我们每一个人是具足的。我们现在的凡夫，我就是或者我们这些还没有觉悟的人啊，这个佛跟我们讲说，因为最主要我们那个真如本性外面包的一层很厚的水泥，那个水泥叫做贪嗔痴，因为我们对于外面这个境界实在太执着了，对于我这个自我的存在跟意识实在太执着了，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能力啊，如果你真的是修行修养不够好，你或者说你真的是智慧没有开悟，包括我自己本人啊，我们都只有办法从一个角度去想事情，这个是很糟糕的。我就跟大家讲说，我们啊每一个人啊，包括你我，我们每一个人都戴了一个哈哈镜，你戴了一个眼镜，我也戴了一个眼镜，这个东西叫哈哈镜，让你看到一个东西，一个苹果在你前面，你可能看到方形，我看的可能是三角形啊，那另外一个人可能看到是圆形的。然后我们生来就带着那个哈哈镜，怎么办呢？对不对？我就跟你就是看的不同的东西，这怎么办呢？因为我跟你戴着不同的眼镜，整个修行的路只是让你那哈哈镜外面的这个贪嗔痴障住你的这个东西能够把它给洗掉拿干净，让你那个哈哈镜的折射度没有这么的哇，那折射啊，不是，就是说它的 distortion 不会这么的大，让你看到的比较趋向于真实。这是整个修行的过程，它绝对不是一堂课或两堂课或者是一两个星期能够 happen 的，它是需要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洗涤。但是如果你现在去问那所有的旧同学，每一个人我相信他都会跟你讲说他们自己都可以发现自己改变了，可是你要给一点点的耐心，他也绝对不是你忽然有一天起来说我见到实相了，那你会吓死人，真的不是这样子。那你可能见鬼了，对，那你可能真的是见鬼了。所以这个东西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他就好像说你去打美白针，你就每一次上课的时候你就躺在那个床上，他就给你打美白针，你打着打着打着很多次之后你的皮肤就变白了，可是那绝对不是你打了一针之后第二天起来你变白了，不是这个状况，所以你要给一点耐心。 嗯，谢谢。 好嘞，那个找几个新同学好不好，那个随便叫，我也不知道 Joyce，那新同学很倒霉，我每次最喜欢找新同学。Hello Joyce。 哦、oh, ，你好。我这两次上课，我都把它当作是在听故事一样，就是说，听，然后看我自己能不能够就是有更深的一个体会。那基本上我觉得还蛮好的，那只是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的了解程度是在哪里，那只是听了之后有时候在 遇到事情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最近我会想到一些东西，例如说空，万事都是空，类似像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有时候会让我能够碰到有一些事情的时候能够比较释怀。例如说例如说我最近可能他要到国外去念书了，那我就会开始自己去想说，其实很多东西跟孩子的姻缘可然后还有就是空的这个部分，我也不知道，我就会有一点点的领悟，就是说其实到世间上来也算是到最后也算是一场空，就是我空空的来，我到最后空空的走。 是啊，那这个真的是全部，尤其是我们死亡的那一刻啊，就对吧，全部都没了。 对，所以就面对于例如说分离这个部分我觉得我就可以稍微的有点放下一点，不会像以前这么的这种执着。那当然那种所以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就是当遇到人生的某些阶段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这一阵子在念这个上这个心经的课，会让我用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就是遇到的事情。 是啊，其实无常啊， 这是我目前的想法。对 对啊， 对， 你刚刚讲那个东西其实就是无常嘛，就是说这个东西大概你对空的理解，我猜啊，因为才上个一两堂课，我们根本还没讲空是什么，所以你就会可能你就把它先解释成无常吧。这个真的就是因缘生灭，所有的一切我们真的所有的人啊，不是生离就是死别，这都是你跟你的孩子、跟你的先生、跟所有你认得的人，不是生离就是死别，这是人生唯一一定，这是唯一的常态。就是你任何你的得到它所象征的 the only implication 就是你将会失去它，只是在哪一个时间点跟什么样的情况去失去而已。所以修佛其实就是要让你能够看清楚很多事情的真相，你不要对任何某一个东西太过于执着。他现在还不讲说后面的分别，就是你先太过于执着，他希望你的人生不要非有某一样东西或某一个人你才活得下去，这个是不太健康的想法。那所以你就会当你了解这些道理什么，因为我们课这样有同学发问有些人要下线的就请下线不用不好意思，就有时间到了要走了就走了那我们就先暂定下一次还是两个星期以后上课好了，就先这样子吧。所以我们你要知道佛法它告诉你就是 get your, 你会让你的心理更强大，因为你知道了人生其实就是会发生这些常态的事情，无常就是唯一的常态，所以你的心会比较的强大，会比较的比较坚强，然后你会知道你本来就该去面对这所有的一切，只是哪个时间点发生的什么事情而已。那学佛其实就是要让你开这个智慧，先不用去想什么空性太深的东西，你就去想吧，所有一切都是因缘生灭的，真的就是因缘生灭的。那你说哎呀，那因缘生灭还修什么行，那该发生什么事情就发生什么事情，就这么着，那不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不是佛说这因缘生灭这因缘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所以修行其实很大一个原因是说，你要修行是你想要改变你下辈子跟下半辈子的一个生命轨迹。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你行善或者是行恶，它都会帮助你改变你未来的生命轨迹。所以这个东西，actually 你学佛之后，绝对不是要你消极，它那个无为是无所为而为。他真正告诉你是说，你要能够积极的去过每一天，你要能够积极的去改变你的生命轨迹，而往好的方向去走。其实那是真正学佛要教我们的东西，不是教你在那边无为，每天躲在山洞里面，躲在家里面不出门，那绝对不是他的意思。空性也绝对不是这个意思。空性指的是什么？是无限的可能性，绝对不是空空如也。所以不要把它搞拧了，说空就是英文所翻的这个 emptiness， 其实不是的，刚好相反，它可以因缘生灭，它会随着因缘变现任何的可能性，任何的状态。所以你能改变的是什么？是那个因跟缘。你不能改变过去的因，因为那已经是当地有，但是你可以改变产生让那个因产生果的中间的缘分， 然后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未来的因，这个你是可以改变的。所以其实佛教是非常积极的，或者说学佛吧，不要把它讲成佛教，因为你不变，你不需要是佛教徒，可是你可以学佛呀。 OK， 好，那还有没有其他人？都没人要发言呢，是不是这么好的机会？我可不可以随便再找一位同学好了？那个随便再找那个，有没有人要讲话？我都不想乱叫人，没人要讲话，随便叫好了。 没有，老师，我又来插嘴了。对， 是你说 刚刚讲的，对，像刚刚讲的那个情况，对不对？就是我们都、我相信我们都是希望行善或者是改善自己的人啦，不然的话就不会来上这个课。嗯、但是有时候每一个，因为我们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我们做的每件事，所以有时候可能就我们可能是觉得我们希望我们自己是在行善，但是怎么样都会有反作用力的。就是我们可能觉得我们在行善的时候，我们觉得是对更多人做了一件好事，但是也可能伤害到了少数人。 哎，你讲对了，你知道吗？其实这就是空性。 嗯， 你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你都能从某一个 perspective 去看事情，所以你做的任何一件善事都有可能变成任何另外一个人的恶事。就是你 对 于一个人的好 exactly， 所以你知道《金刚经》《心经》，他叫你断见，他要你，他说任何的知见都是邪见。你以为你在行善，你可能对某一些人是在行善，但是你对于另外一群人你在行恶，其实都是同样的道理。这就是我们人类二元的二元对立相对的一个状态在看事情。没错，他会慢慢告诉你，你要有能力。不要再执着于你的 perspective， 你觉得你在行善或者行恶，他其实告诉你，最后不论的善或者是外境所谓的善或恶，你要能够止息你的起心动念，因为没有的善是绝对的善，也没有任何的恶是绝对的恶，任何只要是二元对立的东西都不是真实的，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黑，就一定有人觉得它白， 对， 只要有人持有不同的观念，它都不是真实的。 对， 所以他其实整个学佛就是让你有能力，有能力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能力能够先 hold 住，你退一步或退一万步去看这个事情，你会有不同的 perspective， 你会有不同的想法，你只要能够忍住可能几秒钟或几分钟，你可能会有不同的 reaction。 嗯， 可是这是修养，你要慢慢来，这个东西是在学的过程之中，你会慢慢的改变，但是没有这么快，所以你要给一点点的耐心。你每一次上课你都会获得一点，然后你就发现很好玩，这个课程像一个融化剂，它会把你心中那个很恐怖力很坚固的一个执着，它会开始慢慢帮你溶解，或者会让帮助你比较有能力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 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处事吗？ 是的，但是你每一个处理，你换了一个方式处理事情，但好玩的是说，它还是不是正确的，根本就没有正确的处理方法。 对，因为这个环境，大环境的先决条件是有问题的。 是的，所以这个要给一点耐心。这个禅宗学佛，它好玩的就在这里，没有正确的答案，也没有不正确的答案，其实就在这里面找到一个它后来的真相，就要慢慢参了。就真的是要慢慢猜。好，谢谢 Rene， 随便再找一位 好不好？ 对不起， 我几位不同的，对，没问题。我有几位不同的同学，我想跟他们聊一聊，我这样比较知道他是谁。Emily， 你有没有想法？ 老师好，我是 Emily。是，我有一个想法是，是不是我们都知道无常，是不是无常正常过呢？还有呢？我们是不是要先借假修真呢？ 你说第一个无常怎么样？正常，第一个问题我没听懂。 正常，无常要是不是要正常过？我们知道无常是不是要正常过？ 是啊，因为无常嘛，你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明天，你也没有办法控制，应该这样讲吧。所谓正常过啊，如果当你在没有修行或若做任何努力之前啊。你没有办法控制下一秒，所以你真的就是以平常心去面对每一个无常，因为每一件事情都是一个无常， 可是你要感谢无常，你要无常就是空性，你要感谢无常，因为如果没有无常，你跟我就永远这生生世世，就像我们这此刻这个 moment 这样下去，那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其实无常是一个契机啊，当你在绝望的时候，你有看到希望，你必须以平常心去面对。但是佛啊跟我们讲，当你在以平常心去面对无常的时候，你必须积极的去改变，去行善，去改变你的未来。因为人的业力是很可怕的，人的业力是很可怕的。如果我们随着我们的业力就一直往前走，前面的未来是非常吓人的。大部分都是到最后，其实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一个小船上面，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同一艘小船上面，那个小船就带着我们到老病死，这是没有办法，它像一个 Tesla 的自动驾驶车子， OK， 你想去也得去，你不想去也得去。所以你为什么要行善，你要修行，你希望为自己为子孙积福德，其实就是说你希望能够改变在这痛苦的本质的那个人生生命的轨迹当中，你能够让它变得比较不痛苦。但最后的重点是你能够逃脱这个生命的轨迹，就是不要在这里面了，你不用再回来了。那但是你必须，我们希望能够安心以对，那能够安心以对无常，其实是个很不容易的一个修养，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能力啊。这个真的是没办法，这个是很难的哦。因为我们对于好的无常很棒很开心，对于坏的无常没人能接受啊，所以这个是需要修养，需要修行。你说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忘记了。 我们是不是要先借假修真？ 应该这样讲哦。借假修真呢、啊，是一个比较深的一个 topic。我觉得有一些同学可能不太懂啊，为什么你会问这个问题？第一步啊，因为我们现在本来就是生活在一个假象里面嘛，所以你要借假修真是 absolutely 是的。我们在这个假象虚妄的世界里面，我们修行，让我们能看到真相。但是啊，在借假修真之前啊，你要先知道真相是什么。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人啊，就是对于这个娑婆世界，这个世界太执着了，认为我们旁边所有的一切，包括我自己的身体，全部都是这么的真实。所以第一步，他叫你先观什么？观空。他让你先观空，让你知道这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我刚刚没有讲这么多，其实那个观照是观空、观假、观中啊。我刚没有讲这么深，是我想说 too much。你观空 ，excuse me， 当你知道所有一切全部都是虚妄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开始借假修真，你开始观假，就是说，哎，其实啊，我还是在这娑婆世界里面修行。你即空即假，最后你能够行中道，这个是比较深的理论。所以我就没有在这个班上讲，这个老生大概都懂，新生的话会有一点 too much， 所以我猜想你可能以前有一点点的底子，你会问这个问题呀。Yeah， 借假修真很重要，但是你得先知道什么是真啊。你如果没有真的概念，你没办法借假修真哦，你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哦，你要小心。这样有回答到吗？ 有，谢谢老师。 OK， 那我可不可以再叫其他的新生哦？就这几次啦，以后就不叫新生了，我就稍微认识你们一下。来 William， 你这堂课这样讲的会不会太深或太浅？ 没有，我今天的那个比较大的 takeaway 还是就我 Hello， 还是在听得到吗？ 可以，现在可以很清楚呀。 哎呀，我觉得还是在一个佛学概论的这个 stage， 这个还没有办法进入到这个里面的这个意思，但就还是在这些名词吧。 对， 对， 比如说这个六度啊，跟那个跟波罗蜜的关系等等，我还在琢磨这些。对，今天比较大的 takeaway 还在这，还是只有到这个层次。 就是要你就是说你希望再往心经里面更往里面走嘛，因为现在啊还在做一些铺陈啦，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啊就会真的开始讲到心经了。然后如果可以的话，要麻烦你们回去啊，把五蕴那一张纸啊，你记不记得有一张五蕴的讲义，你们要把它印出来，那个就精彩有意思了。我想你听到那边，那就不是佛学概论，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基础，会告诉你这个你的意识心，还有你那个六道轮回，就是说你的那个死后，你的这些东西加加减减，你所有的发生的事情到底怎么带到下一世，就会开始讲这些东西了。 没有，我是很 appreciate， 因为如果没有您讲这个，我们可能里头 这些理论是搞不明白的，所以还是必须要知道这些前因后果。对， 对， 这样你就 六度那些啊，你大概有概念就行了。其实我是希望你们上课就很轻松的，不要把它当成好像真的是哇塞要记很多东西什么的，你就很轻松的大概知道有这些概念，其实就够了。你如果问你太太，我相信她前面第一次上完心经，她根本就不知道心经在讲什么。可是慢慢慢慢，这些东西其实全部都会 come together， 都就都会慢慢出来了。所以根本不要给自己压力。如果你有可以复习，当然很好。如果没有办法复习的话，你 just you know 就是上课的时候能够这样很专心的听也就够了。OK， 所以我们再看看下面一两节课。 OK， 我看看还有谁，谢谢。然后还有是佩瑜，佩瑜新同学 ，Hello 佩瑜， 喂 ，Hello 老师好， 你好， 对，你好，我是觉得其实凭良心讲，我在上这堂要选这个上您的课之前，我并没有预设立场，说我想学到什么程度，或是我想要做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因为我不了解，但是。我觉得我每一堂课我都很开心，我也很期待，就像我要去听音乐会，我要去看个歌剧，看一个表演这样，所以 这样就好了， 我很 就可以了， 对，我就觉得我很 enjoy， 那我也没有去想很多，那也许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期待是说，也许他在一个潜移默化中，他会慢慢去影响我的很多的思考，很多的概念，然后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你就接受了很多老师你讲的东西，所以我倒没有非常的去想说啊这个名词或是这个时代或是怎么，但是就是很 enjoy 整个的过程，所以平常心讲我没有太大压力，所以可能也不是个非常认真，我大概不是那种思考很深的那种非常认真的好学生，可是我只能说我非常的开心上这个课 就可以了，这样就够了，这样这个已经满基本消费，已经有基本消费，这样足以，我听这样已经很开心了。你们要是愿意做点预期或复习，当然很棒，可是没有的话，我觉得这样就很棒了，这样才能长远啦，这样才能走得久啦。 是，所以就很期待，然后就很高兴，那上完也觉得好像就多了很多东西，可是你真的问我多了什么，我也讲不出来。 没关系，很正常。 对， 这样很好 ，very good，very good。最后一位同学，最后一位同学，那个 Jonathan，Hello， 那个 Jonathan 师兄，你今天上课这样还行吗？我听不到你讲话啊，you're on mute。好，可以了。 哦， 你要讲话了吗？对对对， 现在可以听到吗？可以听到吗？ 大声是中气很足、 哦，很大声啊。OK， 好，谢谢。第一个要先讲谢谢了。那第二个是说一个简单的认知是更正我以前，因为念经来讲，因为心经呢，的的确确如果没有看到序的时候呢，有点不知道它的场景是什么，所以我有一 个对那个问我是不是三个人在对话的人就是 Jonathan 啊、哦？ 对对对对。然后根据这个对话有第三个分享，看这个概念是否是对，还是说可以帮我澄清一下。因为你在念经的时候啊，因为第一个是在观跟悟之间，当然是念，我认为是不是应该是念给自己。那在观跟悟的过程里面呢，因为经后面会有咒，那咒是应该是个 connection， 所以我的重点是说是否是念经的时候是用哪一种心态去做 connection， 这是一个分享一个问题。 我觉得我就以我自己的 perspective 啊，我觉得其实念经啊就是一个清净心。当然你知道诵经容易解经难啊，这是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会念经啊，念经容易啊，你能够了解经文里面的意思很难啊。所以正常我们来讲说你当然希望能够了解一些道理，之后你就是用很清净的心去念，你在念的时候也不用想太多了，越清净的心那个能量是越具足，那个效果是最好。但是呢在念的归念啊，你说今天说有很多人完全不懂这个经到底在讲什么，他就专注的念，有没有用，其实也很好， 那是另外一种效果。那个跟你真的去了解他经到底在讲什么是两件事情，因为一个是在讲道理，另外一个就像你在持咒，你用很清净很专注心去念经，那个是一个能量啊，那个是不太一样的意思。可是解经归解经，念经归念经啊。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谢谢。但是是否是同理可证，妈妈念经给小孩，太太念经给先生，是不是要用清净平常心去念，他们才可以听得？上面是开玩笑的话啦 ，sorry。 对，我跟你讲啦，一般婆婆妈妈在念经都是五拜五波比嘛，对不对？大家的心态就是好念十遍哦，我一定要能够是不是能量多一点，然后菩萨是不是可以波比？其实这个是难，这个是也真的没办法，大部分情况也都是这个样子。但事实上，越清净是越好。哦，那个先生就念先生，太太就念太太，先生也没办法念给太太听，说好话太太有在听吗？也没有啦。就是这样子，你就是很清净的去念就行了。但是呢，这个是没办法，就是大家都会希望有五拜五波比，这个就是大家的心，那没有办法了。可是拜了是不是有波比，我相信会有的，还是会有的。好了，那就这样子，时间拖太久了啊！你说什么？我可以继续哦，可是要下线的同学就直接下线，如果太晚了就直接下线了，不用留下来，因为刚好有可以聊天的，就可以继续讨论就留下来哦。你说什么，江德慈？你刚说什么？ 我刚只是在开玩笑说，此经非彼经，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难念的经，好好好，这个， 对不起。 你是被你太太骂了，对不对？已经请你在旁边骂人了，我可以猜。好，那其他没有人有问题了，是不是？最后问一下，那 Cassandra， 我们有两个小朋友，十几岁，有两个以前《金刚经》的学生。Cassandra， 你们今天听得懂吗？还有你跟你妹妹，你们两个今天上课？ 有， 听得懂。 因为之前在旁边有不算偷听，就在旁边认真听的时候，其实就听进去了很多，所以今天讲的内容都有记笔记，然后呢都。就是基本上还是都大致上听得懂。 太棒了，你比你爸妈厉害多了啦。好，你们两个很厉害了。OK， 太好了。那我们就那个再过，我看我下次是几月？八月，我看一下，八月几号啊？下一次上课两个礼拜之后。哎，我看看呢，看一下，八月几号啊？ 八月十一吗？ 对，是十一吗？ 是 几号？ 是十是十一。 下个礼拜， 下礼拜是四号， 八月十一。 对，八月十一。 好好好 ，OK， 八月十一没错。 对，八月十一。 对对对，好， 谢谢。 那我们就八月十一号晚上八点，日本是九点 ，OK。那谢谢大家喽。有问题哈，你们可以 offline 写简讯给我。 OK。 对，要记得下线。 第一个，记得要 第二个，对对对。然后 Jenny 晚一点会把录音发给大家，谢谢谢谢，拜拜，晚安。 谢谢老师， okay， 谢谢 Jenny， 谢谢。 拜。 谢谢。 谢谢，拜拜。